今日我们来到是罗马书的第十讲，关于是罪的问题。一个在基督教信仰里面较为棘手要去处理的一个议题，就是原罪。原罪 Original Sin。 一个人的成就可以影响是很深远。爱迪生，一位是很伟大的发明家，他所发明的包括有流星机，有这个电灯，有这个是电影的播映机。他一生他拥有是1093项发明的专利权。1093项，很紧要。因为他的发明就大大改善了人类那个文明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 ，sorry， 应该是马斯克啊，马斯克呢一个嘅 Elon Musk 啊，呢个 Elon Musk 咧，佢暂时咧系拥有全世界最畅销或者最受欢迎嘅电动汽车啊。咁除咗呢个陆地上边咧佢称王之外咧，在天空上面都很厉害，他有那个 SpaceX， 亦都是最近他买了那个 Twitter， 买这个社交媒体之后，他的影响力就更加了，就是海陆空那个领域他都包括了，无远弗届。而圣经当中有一位的人物叫以斯帖，以斯帖皇后，他更加凭一己的胆量，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他运用他的影响力，以致呢当时整个的犹太民族是免去被那个的民族清洗那个的恶运。另一方面就是一个人的作为，一个人的作为若果他的思想是被邪恶所是侵蚀的时候，亦都会带来很大的灾难，甚至是心灵涂炭。600万的犹太人是死在纳粹德军或者希特拉的手中。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或者我们叫它其实正式来讲就叫做大饥荒，非正式的统计当时是死了4000万人，非正式统计。文化大革命亦都带来了10年的浩劫。柬埔寨这个的波尔布特，或者是叫做波尔布特，这个的赤柬的领袖，他总共杀死了是300万的当时的柬埔寨人，占了当时的人口由1/5至1/4咁上下。今日的经文我们同样来到比较两个的人物，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耶稣基督。比较就是说亚当他那个的过犯对比起基督那个的恩惠对整个人类的影响。两个人我们说就各自他们有他们的我叫 one man show， 一个人他们自己在当中来到是整个的舞台所影响的那个的巨变。亚当他所产生的影响和基督他那个的救赎那个工作所产生的果效，我们两者之间来到去作一个的对比。但是我们未进入这个的经文之前，我想大家即留意，就是说呢你整段的经文，即是说5章12节到21节，其实你发觉有一个的字叫一字，这个 one， 一共是出现了有13次在经文的里面，非常多的次数。当然我是讲中文圣经，可能英文圣经呢就即不是的。在中文圣经在这个和合本的里面总共是出现了13次。一人的过犯 或者是一样的罪过，一人的叛逆，就将那个败坏的门就打开了。但是因为一人的恩典，一人的义行，一人的信服，就将那个救恩的大门又打开了。十二节到十四节三节的圣经是关于亚当，就因着他所犯那个的罪所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基督完成了救赎所带来那个人类丰盛的恩典。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讲到所谓原罪这个的问题。原罪其实是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产生极大的回响。在神学观点上，在信仰那个层面上面，都是一个是极具争拗性一个的议题。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一节的圣经，这里一个人，这里一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亚当了，就知道亚当。不知你看到这段的经文，或者看到这节的经文，你会有什么的反应？因为一个人就是亚当，他就连累全世界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因为亚当的。今天若果给你有机会，你遇上亚当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你遇上了亚当有什么反应？可能你会大兴问罪之师，生他一餐，有没有搞错？你一个人犯罪，连累到我们今天个个都是变一罪人，搞到我们个个无啖无食，有甚至乎可能你呢就嬲得滞，可能一拳就打落去，打去亚当嗰度，因为呢你觉得你自己衰就好啦，唔好累埋我啊。可能我哋有啲咁嘅反应，唔好累人累己。但其实我自己諗返嘅时候，若果我代入返昔日亚当嗰个位置，可能我都犯同一样罪。我都系做同一样嘅嘢，若果我系代入亚当嗰个嘅位置。因为人系唔愿意顺服㗎。叫你唔好做呢件事咩，你就偏偏要做呢件事。人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圣经话我哋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哋鍾意走我哋自己嗰条路。十二节呢一节嘅经文其实话俾我哋听，罪同埋嗰个嘅死系点样入到呢一个嘅世界里面。就系因为亚当一个人嘅犯罪，而让这个的罪就进入世界。而亚当犯罪之后，虽然他的肉身是没有即刻的死去，但是他即时其实同神是产生了那种的隔离或者是隔膜。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少少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当那条蛇是引诱夏娃来到吃这个禁果之后，夏娃食咗呢又俾亚当食。食完之后亚当就惊起上嚟呢，佢就係躲避咗神，唔敢见神嘅面。呢、这个就係罪嘅结果。唔敢见神嘅面，惊咗神。就好正如係温伟耀所讲，佢话呢罪嘅本质係神同人喺关系上面嘅破裂。呢、这、一个就係罪那个的是本质，神和人关系上面的破裂。罪那个原文其实就是说未中的意思，就是说好像 你射那些 的飞镖那样，你中不到那个的红心，中不到那个红心，这个就是罪，你达不到神的标准， 啊，罪嗰个嘅原文意思就系咁样样啦。啊，即系话咧，世人无论喺佢嘅可能系品德上边，喺佢嗰个行为上边达唔到神嘅要求，呢、这个就系罪。罪唔系话单单话你犯咗某一条嘅法例，唔系话单单你犯咗喺十戒之中某一条嘅戒命，呢、这个就系罪。你达唔到神嘅要求就系罪。嗱，我哋了解咗十二节之后咧，刚才嗰节嘅经文，你了解十二节之后，你可能会话牧师等等等等，啊呢一个亚当呢个人咧，我唔识佢。嗱，我更加咧系觉得佢所做嘅事唔关我事，因为你由佢犯罪，即由我去承担后果，有冇搞错？佢犯罪，我承担后果，唔 fair 啊！啊，佢食禁果啫，我冇食禁果，老实实我唔中意食嗰啲生果添，关我咩事？嗱、啊，就好似咧阵间，譬如啦吓、啊，我哋完咗崇拜，完咗崇拜，我哋去饮茶，饮完茶之后咧，嗰、那个嘅部长啊，将嗰张单就俾你。点解张单嗰度咧？原来就加咗刚才有一个嘅食客啊，可能呢个牧师嚟噶。阿黄，呢个食客咧，佢食完之后走咗唔找数，所以而家张单咧就加埋喺你嗰张单嗰度，你要找埋佢条数。你肯唔肯啊？制唔制啊？梗系唔肯啦！有冇搞错啊？佢食嘢关我咩事啊？点解要我找条数啊？睬你都傻，我哋唔会。啊，听落好似似乎咧系有啲道理啊，即系话有啲嘢唔关我事，点解要我嚟到去负责啊？但系你睇深一层，你又发觉喺世界上面好多嘅事情，其实你中意唔中意，你喜欢与否。前人做错嘅后事，前人做错嘅事，你后人系要去承担好多嘅事情。譬如我哋叫做群体负责制，我哋叫呢啲叫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就系话咧，譬如我哋加拿大嘅联邦政府，我哋加拿大嘅联邦政府咧系做错一啲嘅决定，以致咧搞到咧而家我哋叫。2021年即去年呢，我们的财政赤字是3277亿、啊、叫是应该是 327.7 billion、啊、而总国债加拿大所有加加埋埋的国债就是 1.04 兆亿、啊、我都不知道多少个零、啊、总之就是呢，就是应该是1407.7 billion，1407 billion， 天文数字，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有几多吓、啊。但系老老实实，唔理你中唔中意，唔理你愿唔愿意，又唔理你过往你有冇受到系政府俾你嗰啲嘅即系派糖嗰啲措施有冇着数。总之，个个都要为呢一笔嘅赤字或者系国债，我哋要去埋单。究竟是自由党的错啊，还是那个新民主党的错啊，还是那个灰人党就是 Quebecois 的错啊，还是这个保守党的错呢、啊、真的不知道哪个错、啊。总之就是你和我加上我们的仔仔孙孙呢，就要为这一笔 的债呢来到去还债将来。啊、这节的经文十二节，其实好多学者都觉得所谓叫做是原罪，或者是基督教我们叫做原罪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很难去处理。原罪其实定义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罪以及他的罪行在神的眼中都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犯的罪引致的直接后果，这个叫做原罪。但近代好多嘅学者都觉得咧，呢、这个原罪 （original sin） 呢、这个字眼咧，唔系好啱听啊！即系 聽落咧，即係有少少即係反感。所以咧，其實基督教普遍而家我哋叫做咧係嗰個叫做係罪性，叫 sinful nature， 我哋叫罪性，就未必係叫原罪啊。即係話咧，罪性就有犯罪嘅傾向。神學家對原罪或者是罪性都有不同的解釋，不同的神學家或者聖經學者有不同的解釋。今天當然沒有時間去逐一觀點來到去分析，但是對華人教會其實有深遠影響的神學家，這個加爾文 John Calvin， 他的觀點其實我覺得是值得來到去跟大家很簡略的來到去分享。我就用 PowerPoint 呢来将他所讲的一段的说话呢是即是打出来。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 的学说认为亚当的罪是导致我们不单拥有罪性，而且在神的面前是犯罪，所以我们是应受惩罚，我们是在胎儿的时候已经拥有那个的原罪，就好像在诗篇的51篇第5节，你有机会回去看的时候就说，我是在罪孽中出生的，我就是在罪孽中来到生的，我的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是说我们在胎儿已经拥有那个的原罪，让我们继承了那个罪性，这个罪性就是这么邪恶，以致呢就好像耶利米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他形容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他不单止是有罪，而且他的罪和受的惩罚即是死亡，那个的无论是肉身好，是那个属灵的层面好，亦都是归于我们，归给我们。就正如在罗马书的5章12节和19节这两节的圣经都有讲到，即是说不理你喜欢与不喜欢， BB 胎儿在妈妈那个的母腹当中的时候已经有罪性了，就是亚当所犯的罪就归在我们的身上边。你看小朋友就知道，好多的小朋友你不用教他，你不用教他讲大话，你不用教他去争玩具，你不用教他，你即是要你想教他自私的时候不要自私的时候，这些东西呢其实好多东西他很快你发觉他长大，慢慢长大的时候呢都是你不用教，不用教他都慢慢慢慢自自然然就会懂的了。他懂得跟人争嘢，他懂得讲大话，他懂得 是自私，自己爱了就算了，不会理人。神赋予人在生命当中有一种强而有力的一个我们叫做选择的能力，这种选择的能力我们叫做自由意志，神是给了我们。当你看到有个牌写着不可触摸 Don't touch 的时候，你又要特登去摸一摸，摸一摸看为什么他会说不准触摸呢？当你看到有个牌又说不可进入的时候，可能你特登要踏前几步又望一下，究竟为什么他牌写着不可进入的呢？有甚至乎好多时候我们看回，就是说当亚当在回圣经里面，神对亚当说，亚当园中所有的树，我不知道有多少棵，可能只有10000多棵，园中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所有树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是恶树，上面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只是这一棵你不可以吃。但是阿当你知道，他不知道是耳仔愿听老婆的说话，抑或他呢是好奇心，又或者有一种的叛逆心态，10000多棵任他吃，他是不吃，他是要吃哪棵？就是要吃那个的分别是恶树，叫他不好吃他就是都要吃。 就是因为亚当一个人他不听神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此来付出代价。即是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出世之后，我们一出世之后，我们就有了那个所谓叫做 SIN 的 positive， 即是那种先即是罪的那个的病毒。即是说呢，我们一出世，我们全部都是有那种即是罪 的那种的阳性的感染，我们中晒那种的 virus。当你有机会去看回不同的神学观点家，即是翻翻然后翻翻去来到去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呢，其实加尔文或者他所讲的这个加尔文主义呢，他对罪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切合圣经那个的教义。其实罪性的问题，罪性的问题就好像遗传学那样。遗传学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祖祖父母那里呢，是继承了一些的特点，这些的特点令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身形、我们的体型都是这样，甚至乎一些 的疾病，因为那个的是家族，我们先祖，有那种的是一些基因的突变，因为基因的突变的缘故呢，譬如可能是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呢，以致是一直的遗传下来，这一方面即是说，不理你喜欢与否，不理你喜欢不喜欢，觉得公不公平，今日你和我亦都是受遗传因子的影响。你说我不喜欢黑头发，我喜欢金头发，对不住，不行，你不可以出世就是金头发，你不是白人嘛。这些就是遗传因子，很多东西我们解释不到，但是决定了，这个呢就是阿当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我们未去看另外一个的人物耶稣基督之前，保罗在阿当和基督之间，他插入了一段叫律法之前的一个时代，在十三至第十四节插入了一段是律法之前的时代，就是摩西之前、阿当之后这一段的时间。这一段我们叫做没有律法之先，虽然没有律法之先，但罪已经在世界上面了。这两节的经文指出，就是说摩西在他之前，或者 是律法摩西之后律法之前，其实就是讲到呢，人虽然不一定是犯了律法才叫做是有罪或者是犯罪，因为你那时候没有律法了嘛，你犯了一些的罪，因为没有律法，所以可能你不知道，但是不代表你没有犯那个的罪。凡是违背神的旨意就是罪。若果没有律法的时候，可能人觉得就没有罪。神他颁布这个律法的目的，其实就要将那个的罪是显露出来。将个罪显露出来，好似如果冇律法嘅时候，我去偷嘢，可能我唔知道偷嘢系犯法，因为冇一条律法话唔准偷嘢，咁所以罪，所以呢一个律法系将罪系凸显出嚟。然后喺第十四节最后一句就话：亚当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我都知道，阿当就预表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预表的意思呢 ,OK, 我没打出来，预表的意思就是说表征相似相近的意思，相近相似，一些的表征来的，但是不是一样，当然阿当当然是不同耶稣基督。不是一样，只不过是某方面的相似， 但是两样是不同一样的东西的。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明白，你可能明白就是说保罗他为什么要将亚当和基督作一个比较。因为从亚当以来，从亚当以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承受着一个败坏的人性，一个我们叫做 corruptive， 这个的是 humanity， 一个败坏了的人性，这种败坏其实深入到我们人里面的深处，可能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已经入到我们的骨髓在晒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出路，我们找不到一个方法可以脱离这个罪的审判。但好在保罗，好在保罗就没有停在十四节那就完了，没有，例如说呢，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保罗很清楚带出一个新人类的身份，一个我们叫 new identity， 或者一个叫 new humanity， 一个新的人类。而新的人类就不是从亚当而来的了，新的人类那个人性不是从亚当那里来，而是从基督那里来。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性和一个是亚当里面那个的人性，是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十五至二十节，或者是十五至二十一节的里面呢，十五至二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有几节我都想大家来到留意的，就是十五、十七和二十节。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有某一句的说话，都希望大家来到去特别的来到去留意那个字句。我是用这个新译本的，在这里或者我时间关系，我读最后一句话，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我 highlight 了，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盛了。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即其实对比起那个的过犯，两节都是十五十七，都是对比那个过犯，神的恩典丰富。第二十节就是说恩典就更加增多了。你说罪恶增多吗？恩典更加的多。即三节的圣经，在二十一节去到在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里面，这三节的圣经其实是很强调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强调证明基督恩典的丰富是远远超过人的败坏。在基督里面的得着是大大超过亚当，因为亚当的缘故而失去了的。最后我用一个类似是一个堤坝、一个水坝 的例子作为这个结束。我们知道一些的堤坝，我们起一些的堤坝，起一些的水坝，主要就是一个功能，就是 防止那些的洪水泛滥去冲入那些的屋里面，冲入那些 的路上面。这个的堤坝就是说呢，当你起了之后可以防止水 入到来。就好似其实罪都一样，罪呢，罪就话唔可以捉起到好似一座堤坝咁样，呢座堤坝高到连嗰啲嘅恩典入唔到嚟。罪就係话唔可以去到一个好高嘅堤坝，咁然后呢啲恩典入唔到嚟。呢个就係保罗係好想表达，无论你嘅罪係有几多，神嘅恩典都一定超越，神的恩典都一定是多过这些的罪。所以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几时都有盼望，在基督里面我们几时都有恩典，有祂的怜悯很丰富。所以在这里我都是总结，就是有三方面的，这段的经文其实有三方面都给我们有提醒。第一样就是说呢，今日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边是有更大的彰显。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边，我们有更大的彰显。我们在神的面前 无论怎样，我们仍然都要谦卑。虽然我们得着神的救赎，我们有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但我仍然 要谦卑、信耶稣之前，我们一班都是罪人。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都是一班罪人，只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班蒙恩的罪人。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一无所夸。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日都要靠主而活。第二点，就是若果你仍然觉得，你听完这堂道之后，你仍然觉得承受了亚当那个罪性是很不公平，他做事不关我事，很不公平。但是你试试想一想，想一想，就是说人将所有的罪是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放在基督的身上，那又公不公平呢？将所有的罪加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又难道是公平吗？对基督来说更加不公平了，怎会这样的？所以因此，你和我，我们都要为耶稣基督，他愿意承受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他愿意承受，我们为此而献上感恩。他不愿意承受的时候，今天你和我就不一样的光景。最后第三方面，圣经很多次都提醒我们恩典，三节的圣经讲，成日讲恩神的恩典，但是恩典在基督里面先得着，你要在基督里面你先得着那个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上面，我们要连结于基督，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就正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说，枝子要结连于葡萄树上，这样你才有那个养分，你才有那种的力量。若果你离开神，圣经说，若果离开了神，你和我就不能作什么。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祈祷。主要是很多时候人的理解或者是人的说话，其实都很有限。当中若果我们有不明白你的心意的，求主你都是晓谕给我们知道，更加帮助我们都常在基督里面，以致我们不会偏行己路，以致我们不会犯罪，来到得罪主。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